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77章，对于在眼前的这种场景，冯贵修这种专业人士似乎都没什么恐惧的感觉。他只是用隻手掩住个鼻，显得有啲吃惊咁啫。但係喺我嘅眼里边，嗰啲尸体就好似慢慢咁喺度涌下涌下，想要爬出嚟咁。我知道呢啲可能係自己嘅一啲联想啩，但係呢一种联想带嚟咗个恐惧感係好真实嘅，我甚至乎根本上都控制唔到。我就唔似阿豆腐，我一般呢就好少去諗呢啲咁样嘅无谓嘢嚟自己吓自己嘅。不过喺家下呢一种嘅諗法好似受到咗某种嘅诱惑一样，脑里面嘅思想根本上就唔受控制。呢阵时豆腐指住喺殉葬坑中间嘅一条笔直嘅小道，佢又揞住个鼻讲：啊，点解喺呢个尸坑嘅中间收咗一条咁嘅路嚟做乜嘅啊？冯贵修啊，拧咗一拧头，佢讲：呢条路有古怪，相比起我一直喺度关注紧尸坑里边嘅尸体嚟讲，冯贵修嘅目光却一直咁样盯住殉葬坑里边嘅呢一条路。呢一条路系位于殉葬坑嘅正中央，一直咁样延伸到对面。我哋头顶嘅照明范围有限啦，所以究竟喺殉葬坑嘅尽头系个咩环境，我哋都冇办法睇清楚。而家我哋除咗能够睇到眼前嘅呢一片，其余嘅一切都笼罩喺一种深层嘅黑暗里边。而家中间嘅呢一条路的确就几古怪嘅，大约嘅只得半米咁阔。如果话系俾人行嘅，咁又好似真系窄咗啲。唔单止系咁，喺呢条道嗰度，每隔一段距离，中间就有一嚿嘢突起，好似系啲石雕一类咁嘅造型。一眼望落去，仲以为嗰度石道上边踎住一隻咩嘅动物。但系冯贵手所讲嘅怪，其实唔系指石道中间上边踎住嗰啲嘢。佢话俾我哋听，喺一啲墓葬里边，殉葬坑嘅两边应该会各有一条道嘅。一般嚟讲，喺左边嘅嗰条路咧，系会比较阔嘅，修整得咧就会好笔直，畅通无阻。墓主人嘅棺材抬入去主墓道嘅时候，就需要用呢一条路啦，因此亦被称为系仙道。寓意咧就系话行喺呢一条道嘅上边，墓主人嘅灵魂可以羽化升仙。咁相对嚟讲，另外一边咧就会有一条收得比较窄嘅，嗰条道中间仲会好似而家咁竖立住一啲镇墓兽。喺古代嘅传说里边，有一种叫做蟒嘅嘢，佢咧就专门食死人嘅鬼魂嘅，而嗰啲镇墓兽咧就系蟒嘅黑星。因此喺呢条道上边竖立住嘅嗰啲镇墓兽系有食鬼嘅咁嘅寓意，所以呢一条道就会被称为鬼道，亦就系话鬼魂行嘅路啦。呢一条鬼道一般系只系攞嚟摆嘅啫，活人就唔能够走嘅。咁而眼前我哋呢一个见到嘅殉葬坑规模庞大，不过只系见到鬼道，就唔见有仙道。听阿冯贵手咁一讲，我啊不得不压下心头嘅恐惧，先向前行一段距离。探照灯嘅光线慢慢拉近，我眼前就睇清楚喺轨道上边最近嘅一隻镇墓兽啦。一睇之下，我不由得暗暗吃惊。我讲：喂，小豆，你睇下呢一个，咪先前我哋喺嗰个旧屋里边所见到嘅石像咩？ 只见嗰个轨道上边，显然系踎住一只人面兽神嘅石像，石像嘅两只眼睛嘅地方，镶嵌住绿色嘅宝石。我额头上边嘅灯光一晃过，嗰一对眼睛就好似发光咁，喺呢一种环境下边流转住诡异嘅光芒。眼前嘅呢一条道只有一条，殉葬坑嘅后边应该就系通往墓室中间嘅路啦。咁如果我哋要过去，就只能够行呢一条轨道咯噃。可能系受咗冯鬼修之前讲嘅话嘅影响，我哋三个人喺布满咗尸臭嘅黑暗里边啊，面面相觑。我哋啲面色都唔多自然啦。三个人都系生勾勾嘅大活人，估计边个都唔想行呢一条轨道啦。阿豆腐啊，望咗望冯鬼修，最后啊，将啲目光啊停留喺我嘅身上，估计系喺度征求紧我嘅意见。老实讲啊，按照我平时嘅脾气啊，绝对唔会俾一条咁样嘅所谓轨道吓亲嘅。但系呢一个咁嘅殉葬坑，俾到我嘅感觉啊，非常之唔好。而且嗰一种无缘无故冒出嚟嘅恐惧感依然系未消失，我有一种强烈嘅感觉喺你嘅尸坑下边，唔知会系有啲乜鬼嘢喺度正望住我哋。而呢一种咁嘅危险恐怖嘅感觉，就系呢只嘢散发出嚟嘅。呢个只系一种感觉，我实在唔知道应该点讲。豆腐啊，睇到我半日都冇点表态，不由得嘅惊讶。低声咁同我讲：喂，我话阿老陈啊，咁到底究竟我哋行唔行啫？你攞个主意啊！你平时唔系咁婆婆妈妈噶嘛？我啊唔系个冲动嘅人，但系亦都唔系个为咗要面子死撑嘅人。权衡咗一番，我觉得唔能够咁样盲目过去，于是就将我嗰一种古怪嘅感觉啊同两个人讲咗。豆腐听见我讲，即刻点头讲：系啊系啊，啱啊！我头先就系有咁嘅感觉啊，唔通真系有唔干净嘅嘢？哇！呢一个桃木柱，不如我哋两个一人一半啦、啊。冯鬼手听咗，摸一摸自己揽喺腰间嘅水牛角，又睇咗一睇喺前边嘅殉葬坑，估计佢都有啲揽唔定主意啦。最后佢都系讲：咁样。我先过去啦，我真系唔信，真系里面有啲乜嘢嘢够胆跳出嚟。佢啊，恃住自己经验丰富，又有避邪嘅宝贝，当即啊对我同阿豆腐打咗个招呼，跟住就踏上咗呢一条轨道，只留俾我哋一个背影啊。冯鬼手前进嘅步伐就好快嘅，冇几耐，佢就行到咗轨道嘅中间位置。大约由于呢一度咧常年俾啲水汽侵袭啊，而且又系地底深处啊，所以成个空间里边咧都充满住一层薄薄嘅雾气。呢一啲雾气同埋嗰啲尸体腐败嘅气息啊交集埋一齐，显到一切都有啲朦胧。冯鬼手嘅背影好快就开始模模糊糊起上嚟咯。就喺呢个时候。佢突然间就停止咗脚步，然之后就开始往后褪，好似喺前边突然间出现咗啲咩嘢，好威胁佢咁样。我同阿豆腐因为一直咁密切注意住冯鬼手啊，佢咁一褪，我哋即时都紧张起上嚟。我啊直接掹出腰间嘅手枪，对准黑暗嘅地方，随时准备开枪添。冯鬼手入边向后褪。嗰隻手就背喺个背脊嗰度，对我哋不停咁打手势。嗰个系我从来未见过嘅手势，咁啊豆腐啊更加唔使讲系咩手势啊！我哋完全都唔知道冯鬼手呢个手势究竟想表达咩意思。佢就系将隻手放喺隻背后边，一拨一拨咁，好似把扇咁，亦都好似条鱼喺嗰度摆尾咁。我先前就一懵，跟住我反应过嚟讲。唔通系佢叫我同阿豆腐走？佢遇到咗咩事呢？我眯住眼一睇，喺视线里面只系睇到一片嘅昏暗。冯鬼手嘅前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呢？ 由于佢嘅身形挡住，我真係实在睇唔清。但係嗰一种从心脏坑底下传出嚟嘅恐怖气息而家越嚟越浓。豆腐就有护身嘅宝贝呀，可能佢又感觉唔到。但係我就可以清楚咁感觉到，好似有乜嘢嘢就要出嚟啦。就喺呢阵时，冯贵修好似突然间摆脱咗嗰个嘢咁，佢又突然间转身向我哋跑过嚟，一下子从个轨道上面跳咗落嚟。佢嘅声音压到非常低，似乎系只系得一种气声。佢将佢块面贴到我哋好近，同我同阿豆腐讲：喺前边有个飘喺空中嘅女人。哇！呢句话一听，虽然声音低哑，好似同空气对流一样，但系听喺个耳仔里面好似一阵寒风刮过。豆腐打咗个冷震，跟住抬起个面就向住嗰个方向望过去。灯光照唔到嘅尽头，显然系一片黑暗，我哋乜嘢都睇唔到。即使我系胆大，心里面都不由得升起咗一大股嘅恐惧。喺呢个咁嘅三十几米嘅地底下，点会有个女人啊？而且仲要漂浮喺个空中，咁嗰个肯定就唔系人啦。豆腐睇咗一眼，神情即刻僵硬，佢又吞咗啖口水讲：你唔系喺度开玩笑系嘛？喂，呢个玩笑一啲都唔好笑喎。冯鬼手而家阴沉嘅面，额头上边全部都系一层嘅白毛汗。我知道佢绝对唔系开玩笑啊！喺黑暗当中，除咗我哋三个沉重嘅呼吸声，冇乜嘢特别多余嘅声音。就系咁样沉默咗一阵之后，我都不得不要开口问清楚究竟系咩回事啊！冯鬼手嘅声音咧就一直都好低，好似真係怕惊动咗佢头先所讲嗰个女人一样。根据佢嘅描述，佢话佢行到个轨道上边嘅时候，除咗感觉到系啲阴气好重，身上边一直都起晒鸡皮之外呢，就冇咩其他感觉嘅。佢都好谨慎嘅，一直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驚死会出啲咩问题咁。就系喺佢行到中央位置嘅时候，佢嘅灯光嘅尽头喺黑暗同埋光明交界嘅地方，突然间出现咗一个红色嘅身影，一身血红血红嘅长袍，个背脊系对住我哋嘅，黑色嘅头发啊飘喺身后边，显然系一个女人。喺呢个地方，点解会有一个女人嘅？而且仲系着住大红袍嘅女人？冯鬼手嘅心里边啊，即刻打咗个突，心脏啊瞬间跳到好似打鼓咁。佢嘅目光顺住个头发向下睇，依家先发现，原来嗰个女人只脚系漂浮喺地面嘅，红色嘅长袍下边突出咗一双惨白嘅脚仔。呢个咁嘅形象，十足十就好似系一只吊死鬼。